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林明真。 怪异，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奇异怪诞的故事，我们好想知道你曾经遇过令你到现在依然觉得毛骨悚然的故事，将它写成一篇不超过6000字的文章 PM 到988广播剧的 Facebook page 就可以了。以下这个在网络流传的故事，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呢？包裹里的布娃娃。好多人都有网购的习惯，我相信你都曾经网购不少东西，当你收到包裹的时候一定是会很开心的。但是如果你收到一个来历不明的包裹，你又会怎样处理呢？这个是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。有一晚落着大雨，冈本忘记带遮，搞到成身湿晒，到屋企门口发现有个包裹，以为是自己网购的物品送到，没查看就直接拿入屋了。冲完凉，冈本想着要打开包裹，才发现包裹没有任何注明收件人的资料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冈本见个纸盒已经被雨水淋湿了，于是就打开个包裹了。包裹里面装着一个做工好精致的布娃娃，但是布娃娃的样子很奇怪，就好像一个发紧脾气的小女孩，好嬲的样子。冈本见布娃娃都湿了，就将它放在厨房的饭台上等它干。第二天早上，冈本要翻工的时候，发现厨房好乱。冈本以为有老鼠，就装了个捕鼠器在厨房的地下。谁知当晚回到家，发现个捕鼠器竟然夹着个布娃娃。冈本意识到不妥，就即刻找个冇用的旅行袋装着个布娃娃，就扔了去隔离镇的垃圾收集站。冈本以为一切已经解决了，点知冈本连续两晚都发了个奇怪的梦。梦里面有个小女孩原本很开心地玩着玩具，当见到冈本的时候突然发晒脾气，大声闹： 点解你不要我？点解你要抌低我？ 之后就一口咬断冈本的食指。冈本因为这个恶梦搞到冇晒精神。有一日，冈本开门收邮件的时候，邮差提醒冈本有个旅行袋在门边。冈本一睇，吓到嗌咗出嚟啊！个旅行袋咪前几日装住个布娃娃抌咗嗰个咯？点解会出现喺门旁边噶？惊慌嘅冈本小心翼翼打开个旅行袋，想伸手攞起个布娃娃。突然间感到食指好痛，跟住食指就好似被咬咁流晒血。冈本好惊，佢醒起附近有间神社，里面有个得道高僧，应该可以帮到佢。佢带住个布娃娃嚟到神社，高僧了解事情之后，就决定帮冈本为布娃娃诵经超度，解除布娃娃嘅怨气。经过几日嘅诵经，布娃娃由原本怨恨的样子变为微笑的样子。高僧决定要将布娃娃火化。冈本对着布娃娃膜拜，感谢布娃娃一直带给小朋友咁多快乐，亦都为布娃娃做了个木牌放在神社供奉。有一晚，冈本再次梦见那个小女孩，他好开心咁多谢冈本，同冈本道别。之后， 冈本就再冇见过布娃娃，亦都冇再梦见嗰个小女孩。不过佢依然会到神社膜拜，为布娃娃祈福。包裹真系唔好乱攞，唔系你嘅嘢，唔好随便打开。 九八八关灯 FM 90.4，我是品冠。